化身当化石，我哋最积极 ，hkpnet.com， 我系钟树根。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咁啊，今日就打風啦，係咪？即係嚟緊打風，嚟緊打風。 超級市場就冇曬嘢賣㗎啦，大家 就 都係聽大軍訓啦。雖然冇陶君行。 係啊，咁啊，阿土伯個好似話佢今日個肚又打風啦。 佢唔係，其實佢應該係幫阿孔小姐去超級市場買嘢嘅啫。 係咪？ 我應該咁，我呢個正確正確少少啦。 我知道有啲人咧好誇張喎，即係其實係買曬成個禮拜嘅嘢咧，即係諗住即係係去到真係諗住係打仗咁。其實個情況係，即係差唔多買成個禮拜嘢，咁然之後咧就話，因為其實嗱呢、這個風又好犀利嘅山糟，咁就如果話五十年一遇都不為過，因為對上一次咁勁嘅咧就係温帶啦， 即係犀利個天鴿， 係啊天鴿啊，即係唔係咁啊犀利個天鴿啦， 天鴿屋企漏水啦，我已經 係嘛， 我而家要唔係我唔學跌玻璃啦，如果吹啦爆玻璃，我都係離開屋企噶啦。 嗰次天鴿，我屋企都有漏水啊，因為嗰啲冷氣位咧，好容易滲到出嚟嘅。 我冇乜事發生喎， 係嘛？ 係啊。 咁你嗰邊犀利啊，嚇！咁即係你咁啊，但係我哋講打風就即係呢個就 係咪吹虛嘅？其實阿曹總今呢次阿林鄭月娥走出嚟咁高調，話打風吹。 唔係，我覺得佢自己都有比較，即係好學阿土伯話齋，俾大家一個叫做咩啊，即 係 心態啊，一個心理預期啦。 咁但係， 因為佢話而家係講到話咧，嗰、那個港即係高鐵啦，因為高鐵好犀利噶嘛，好多玻璃啊嘛，大佬啊。 唔係喂，嗱我啲人咧，好多人講佢。我今日先諗緊，啲人話咧，喂，講緊個港珠澳大橋咧，就頂到十級，而家呢個十一、十二級嘅。 唔係嗱，佢話即 係港珠澳大橋頂唔頂到啊？ 之前咧嗰啲黨媒咧就全部就話咧好犀利，係頂咗16級十五級強風嘅。 咁而家咧十一、十二級喎。 咁而家呢個咧就去到16級咁樣樣，16級強風咧，咁就未必頂得順噶啦。即係呢個係國家講嘅。 咁但係高鐵就死緊我覺得。我基本上我肯定。 高鐵死緊。 因為點解咧？個風兜嚟噶嘛。 係。 我設計啱啱係海邊嗱，唔係將來如果我個文化區 唔係一定爆玻璃。 文化已經講緊話星期日全部記者走曬去呢個高鐵站嗰度睇水母間㗎啦， 唔係如果唔係將來起好嗰個文化區啲樓遮住咗好少少，可能咧就係啲風浪效應啦，咁啊就風洞效應咧就衝擊少少啫。 而家係正面吹襲，冇遮冇擋。 其實係啊， 佢一個弧形設計，個風兜成個兜曬。我覺得廿三號係冇高鐵坐。 嗰度係好揦嘢㗎，其實。 如果冇真係好好笑啊，真 係。係啊，好 Q 揦嘢㗎。咁同埋即係你嗰度話咩咧？喂，佢話嗰個咩？即係文匯報啲話呢個世界級呢、這個咩世界即係 橋梁界珠穆朗瑪峰。 橋梁界嘅珠穆朗瑪峰啊，好 Q 犀利。 珠穆朗瑪峰成日雪崩喎，我覺得好正常。 唔係呢個講呢、這個講咩嘅？即係港珠澳大橋，因為港珠澳大橋咧，咁佢嗰陣時係吹開得好犀利啊，話咩完成咗四大戰役啊，每一個工序都係克服一個技術嘅。 佢啲 選 住就好簡單嘅、啊，根本就係話嗱，你即係插咗唔知廿支裝柱喺呢一個嘅珠江個河口嗰度啊嘛。咁你每插一條嗰啲裝柱落去係都要插到好深咁樣先至穩住個橋等噶嘛。咁所以咪难做囉。 唔係呀，最大镬呢，你好难，你好难唔会觉得佢会出事囉。因为其实你虽然你做晒。 我有一关注点啦，桥有冇问题啦，会吹歪啦。第二唔係我觉得吹歪。 你唔好话桥出吹歪，你只嗰啲防波堤吹歪就嗱而家呢。 防波堤先紧要，喺防波堤佢摆嚟嗰阵时影张相用航拍机影嗰啲石都系 散翘晒。 其实只呀系讲緊嗰啲咪人工岛啊，系咪因为你。 防波堤嗰啲防波石歪晒。 其实已经唔止防波石，系讲紧你人工岛本身嗰啲泥啊，已经散散地噶啦。 系啊，我听日去防波堤附近影张相，跟住做个比拼图比较。 唔使噶啦，唔系，因为佢而家咧好多人咧就话，原来搭飞机咧翻嚟香港嗰嘢 见到嘅， 其实都可以影相影到噶。 拼图比较。 咁你而家有相喺度啊嘛？咁你。到其時，你話即係呢一個山竹前、山竹後兩張相 compare 一齊，你就可以睇到啦。 日本北海道地震前、地震後compare 到。 唔係啊，呢一個係仲勁過，即係之前吹散曬成個大阪嗰個飛燕啊嘛。 係啊， 咁飛燕其實佢自己如果你話計個風速嚟計咧，佢好似200公里都未到嘅，其實係 一百幾咯，好似 係啊，北180幾，但係而家呢個咧，估計係嚟到香港啊。都有200啊嘛，即 係唔係柴灣係食到正，啊、就唔知207嘅最少。 柴灣不嬲都食到正噶啦，即係等於咧， 向東啊嘛，其實向東、 即係太古城嗰邊咧，即係太古城上次已經係成個即係停車場都浸曬水咁滯啦。 杏花村，杏花村 係杏花村嗰邊，咁你今次你好難避免喎，其實 冇擺啊，杏花村裏邊停車場冇車。 咁所以今次真係如臨大敵啊， 冇可能仲有車啩，大佬。 所以今次真係如臨大敵。 喂，真係你再擺車落去，保險賠俾你。 係啊，係 明知危險你擺落去。 唔係呢個亦都係好犀利，因為其實你係今次打風咧係九子連環啊嘛，係全球係咁嚟啊嘛，成圍繞住成個地球咁樣打法啊嘛。 不過我好唔信嘅，因為特朗普話呢個世界冇温室效應啊。咁其實就海水熱咗，而家就搞到咁嘅情況。 唔係咁，佢嘅講法就係話你海水熱咗同埋温室效應係兩樣唔關事嘅嘢嚟噶嘛。 哦，咁但係點解海水會熱咗咧？ 你问佢啦，我唔知啊。 呢个其实 即系呢啲问天文学家嚟解释下。 如果你睇嗰个明日之后咧，佢都有大概去解释嘅嗰样嘢。即系其实你嗰个海水温度，其实嗰个暖流唔同咗，断咗流啦，突然间有啲地方就会突然间冻得好犀利。咁你嗰即係你係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氣候啊，會有打風啊咁嘅情況啊嘛。 其實已經有人講咗啦，即係今年頭嗰半年特別凍嘅關係咧，你其實反而係啲暖流北移咗，所以你見到點解即係日本咧，即係每個月一劑颱風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啊嘛。 係啊，喂，咁好啦，我哋睇下咧，即係呢一個喺啊，即係曾志偉口中啊，即係哇，即係呢個形象正面啊，又話乜嘢，即係報道詳實又客观评论啦，啲文汇报佢点样讲咧？港珠澳大桥啦，系咪？好，我哋睇下先，一幅图嗱，睇下报道先。哇，有经历咗四次战役嘅，第一战役系钢桶啊，变成一个岛，跟住第二战役咧就系沉管安装，第三战役咧就系隧道管。喂，其实讲真，呢啲嘢全部都系正常要做嘅。一啲工序嚟，你全部前面加个战役就好似好劲咁样样啦。 咪1997年做咗啦，我哋 变咗最尾 香港机场， 系啊， 做咗，唔好填，唔使填个岛出嚟啊，大佬。 哇，跟住又话讲到即系咩？最高就达51米啊，相当于18楼层高啊。 咁危险咯， 即系重达550吨啊，同一个 A380 嘅空中巴士相当。咁你大同空中巴士相当，咁冇用嘅，大佬你废铁都可以好大好高噶，对啦。 认真系。翻啲 scale 先，佢啲 scale 其實同條青馬大橋冇乜太大分別， 係啊， 仲細過青馬大橋。 你又講到四大突破，喂，你講到好似 抗战咁样样，你将嗰啲文革嗰啲语言全部套晒落去喎，跟住然之后就话佢系一个咩啊？即系呢一个大桥界嘅珠穆朗玛峰啊！ 唔系呢啲文可以俾仔女学嘅，因为佢夸张 文啊嘛， 夸张手法啊嘛。 因为阿李家超都话 写文系要夸张手法嘅。 喂，其实佢有，喂佢以前咧做嗰啲咩即系嗰啲帮人哋写嗰啲口供咧，落口供系咪因为落到咁咧？因为佢自己即系佢系差佬出身嘅嘛。 好似话唔识字噶嘛，羡慕个羡字，佢写咗嗰个即系羡心个羡噶嘛，好、多警察系咁样噶， 系咪？即系写白字啊，即系好似嗰啲嗰啲即系茶记伙计咁样样，领茶识个 O 茶咁样样 ，OT 嗰啲咁样系嘛？唉，即系咁好啦，咁啊李家超就系睇文汇报学中文噶啦，咁啊有啲即系咩汤仪嗰啲话，哇，自从识中文就一定学文汇报噶嘛，系咪？咁就学呢啲咁嘅水平啦，就系 水嚟嘅，我真系唔知道。 咁啦，而家你阿边个阿边个阿容祖儿嗰啲又话形象正面啦，系咪报道客观啦？咁啊睇下啦，到期时点点啦？ 应该中学毕唔到业嘅， 唔系容祖儿几智慧用嚟买楼噶嘛？ 唔係咁啊，我覺得好好笑啦，因為其實你成件事咧，你唔係話淨係即係關係到啊呢、這個國家級即係大白象工程咁簡單，係關乎到你嘅成個文匯報嘅誠信。不過雖然冇乜㗎啦，其實 喂掂啊，喂 你再捆綁埋呢啲， 你今日攞文匯報呢篇文出嚟，即係諗定下個禮拜嘢講㗎咯。下個禮拜講珠大橋有咩事有排有， 係啊，你咪 下個禮拜主題有曬啦。 嗱，你然之後你而家你可以㗎啦。嗱，你將呢篇報導咧貼住喺呢一個咧，即係貼唔到喎，高鐵就貼到。佢點樣吹開高鐵嘅咧？ 點解貼唔到啊？ 係啊，唔係因為呢個港珠澳大橋，你真係要行過去貼 嘅 嘛？ 唔係啊，條橋你 access 唔到嘅，你要拉神 嘅嘛？係啊，其實 土伯嗰啲咧就炒緊拉神咧，咁佢就 access 到入去啦。 唔係啊，土伯學去唔到港珠澳大橋。 首先你有架車先，然之後你個車 牌。唔 係，第三係回鄉證啊！ 佢點過到港珠澳大橋？佢有回鄉證。咁佢買高阿明嗰啲買唔到高鐵飛啦。咁如果阿土伯係去唔到澳門㗎嘛？ 去到澳門先得嘅。 唔係我都過唔到澳門嘅。 你過唔到咩？ 我過唔到㗎。 唔好即係大事大節先過唔到㗎啫嘛。 唔係我社民連黨員過唔到澳門嘅。 咁大鑊， 我過關俾人掟走嘅， 係嘛？哦，咁大鑊， 我過唔到㗎。 OK， 好啦，咁啊，即係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唉，咁啊，所以下個禮拜咧，即係你其實好快過㗎咋，呢兩日㗎咋，其實係。咁你呢兩日咧，你過得到又過，咁啊過唔到啊好大鑊，係嘛？咁啊，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見到咧，即係你打風咧，好笑嘅就係今日咧，原來係判咗阿朱 Sir 啊坐監，即係翻入去。 唔係都為佢好嘅，我監獄係安全好多㗎。 係嘛？咁啊，阿朱經緯啦，咁啊朱經緯。就翻入去啦，咁我哋終於見得翻咧， 好快啫，三個月， 係咯，三個月。咁但係你知道佢，因為佢之前佢請個好勁律師啊嘛，其實即係都好抌本，因為其實又唔需要佢錢係嘛，咁有班即係江湖人士又幫佢籌款啊，係咪？咁啊， 我而家嗰班人好犀利㗎，要求林鄭月娥下台㗎，係 嘛？咁大鑊啊！ 係啊，因為即係工業得不到伸張啊嘛。 喂，今次有冇人鬧法官啊？其實？ 有啊， 東北咪鬧咯， 唔係我知啊，東北啊邊個鬧 邊個鬧啦？ 啊李家啊邊個誒？ 吳秋 啊吳秋北去鬧佢啊嘛，係啊吳秋北， 吳秋北 係啊， 林鄭心嗰啲開曬 post 鬧佢噶啦，不過 跟住林鄭出嚟掹繩話唔好鬧法官啦咁啊，即係 咁而家就有一班藍絲啊，即係喺今日喺法官面前就喺度即係示威啦，係嘛？跟住又話即係又話不義又成啊，咁啊然之後咧就話嚟緊呢個 weekend 就係會遊行嘅， 好啊，跟住。唔係做咩出 pose 啊？唔係我哋翻身台出下 pose， 唔去契弟啊？ 咁 佢同埋啊，係講緊個記者之後再問， 就問佢喂。打風喎，唔係佢原本係咁講嘅，佢話風雨不改啊，一定要撐啊朱經緯，跟住 咁 風雨不改啊，哦咁啊風雨不改， 支持 佢，咁你咩先？即係你今個禮拜打風喎，咁啊跟住話唔打風就改期啦， 屌咁冇吉事噶，喂咁有個教會好啲喎，有教會係浸禮咧，而家教喺青山灣近浸， 咁啊 風雨不改， 喂呢個真係勁啊，呢個真係堅啊，大家嚟睇下呢報道先， 咁啊。 系啊，教会嗱星期日啦，即系讲明星期日啦。嗱呢啲就吉事啊，呢啲真系海滩浸礼就话咧，呢啲咁样嘅台风系仇敌兴风作浪。咁啊，保安局出咗声，喂唔好参与高风险活动，系咯。 喂，首先一样嘢，即系教会视大自然为仇敌，喂唔系一切都系创造主嘅物件嚟嘅。 系咯，即系呢啲系唔系？即系讲真，如果呢啲系大自然嘅作为嘅话咧，咁其实全部都 都係，哦，唔係佢哋解釋到嘅。呢、這個其實即係如果有興風作浪嘅話，呢啲就係即係上帝俾你嘅考驗咯。咁但係你唔係正路應該咁講啦。咁但係佢而家佢話係呢個叫做咩？仇敵嘅興風作浪啊！ 喂，成千人喎、 啊，喂，就一 荔刀灣成千人 咯、啊。我唔明啦，嗱，因為以往咧，我哋見到即係有任何嘅考驗咧，你全部都有個萬能 key 啊嘛，係上帝俾我哋考驗啊嘛。咁但係你何來仇敵咧？係咪？即係你原來你覺得係呢個撒旦係可以興風作浪嘅咩？啊！今時今日， 毛澤東講過啊嘛，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啊嘛。佢哋其實嗰個教會係無教嚟嘅。 我有兩個疑問啫。第一，佢哋冇車，公共交通工具點去嚟到灣？嗯、第二係成千人咁喺海灘都安全嘅。如果佢手牽手攜手嘅、嗯，應該唔會一齊一千人浸死啩？ 唔係噶，那個狀況咪等於即係90年愛沙尼亞鬧獨立嗰陣時，咪200萬人手牽手圍住個波羅的海咯。 係啊， 係咁。喂，但係真係大鑊喎、啊！咁多新聞又講珠澳大橋，啊、又高鐵站，又麗都灣，啲記者呢個禮拜點算咧？ 係啊， 即係要戴好多頭盔喎、啊，真係。 我咪黑社會鄭浩南嘅名義咯，加錢咯、 啊。我都服咗佢哋，即係其實佢自己都喺度話，即係出個 post 嘅時候都喺度話，中心風力超過200公里，咁唔淨止係佢個風眼嗰個 size 咧，佢大到成個香港咁大嘅已經係。 所以大哥， 係大哥係 啦。成個省咁大啊！ 成個省， 所以話呢個風係打嗱， 係避唔到。 佢而家講緊係已經係偏向西嘅，即係吹唔正香港嘅。咁但係話一星期日嘅一點鐘係最接近香港。咁但係個問題唔係呢一個，個問題係咩？佢風頭風尾一路誇張。 係啊， 咁我諗個風頭，因為佢風咁勁，可能100里以外已經係爆。咁一路打橫行，一咁佢個風咁範圍咁大，可能 佢咁扯啊嘛。 當就算冇九號台風球，佢打呢個八號風球，可能都打成日十零日。 係嘛？喂，唔係喎，喂，話時話喎，阿柳 Sir， 你自己你應該即係經歷過温代嘅時間 啊。我冇咁老， 冇咩？ 六四年嘅温代冇。我阿哥經歷過温代，唔係我知道嘅咩？唔係温代咧死好多人啦，因為温代當時又係潮水漲退啊嘛，沖曬沙田咧，你哋啲沙田人。 唔係，即係佢唔係嗱，舊年天鴿咧就衰在就遇正呢個天文大潮 一樣啊， 係啦。 咁你唔係其實都唔關事啊，因為而家其實個水位係高咗嘅， 睇 咁勁，咁所以唔係，所以話撤走鯉魚門，撤走大澳嘅居民咧。我覺得呢啲係啱嘅事嚟嘅，真係做得啱嘅事嚟嘅。 西貢沿岸都話疏散啦， 咪好咯，咪撤走啲人冇問題嘅，咁啊，咪你睇下。搞啲飯盒俾佢食咯，即係高鐵嗰啲飯盒都應該試下餐啦。 西貢嗰個發霉嘅 100蚊個， 唔係佢就係因為發霉先100蚊個啊嘛，大佬。我諗佢100蚊啦，攞咗我唔係佢100蚊應該攞咗70蚊咧嚟買防腐劑應該係，所以先至可以。 唔係啊，我真 係唔係啊，真正呢個係國家走資嘅政策。咩叫走資嘅政策？就係話將香港嘅儲備100蚊咁樣買翻翻去啊嘛， 即 係 咁樣啫嘛。 渡船街咁多餐廳。你叫佢哋喺度叫外賣，任叫都唔使100蚊嘅外賣啩？ 係啊， 係咪先？ 嗯， 你喺香港你就渡船街嘅人送，你而家佐敦道幾多？我哋啲老同咁一定會送外賣送到過去高鐵站㗎。係 啊， 你俾埋即係啦，數落下低，點會想擺埋100蚊個任佢食啊？今日食越南菜、中國菜，任佢食啊，大佬。 唔係㗎，可能嗰啲千兩 A3 級和牛嗰啲咧，你唔知㗎，係咪先？ 冇咁誇張啊！不過真係都勸喻大家各位聽眾啦，係咪？即係打風。即係如果你話嚇、真係去行山嘅，即係或者係出外一啲高風險活動嘅， 咁契弟去行山。 首先咧，自己喺 Facebook 咧就講報住先，即係你自己出 post 話，我而家去行山啊！即係你唔好話死咗冇。 唔係我哋三個肥佬肥仔咧喺度好似嬉笑怒罵，但係真係喂嗱，我真係有奉勸你，即係我衷心講過，如果你去行山，你去麗都灣。你自己出喺 Facebook 或者写低啦，唔好救我。 系啦，唔好救。 好累人啊，大佬，啱唔啱啊？ 即系或者系诶，你写定封遗书啦，系咪？ 唔使嘅，三个字得噶。我而家咧玩高风险运动，即系高危嘅，唔好救我。OK， 咁大家安乐啊嘛。 系啊， 咁到时即刻又嗌救命咁啊，冇人救我。 大步揽过嘅话咧， 喂，我好想问啊，200公里直升机点落去救你？ 唔系，其实系快过高铁噶。 救唔到，快过高铁点救咧？所以唔好救。 即系你谂下，即系佢如果佢系吹一任何。一件物件扯到埋嚟有百几公里径啊！喂，一 後期一嚿嘢咁樣冚埋嚟，係咪？即係你話一啲玻璃碎啊，以百幾公里冚埋嚟，喂，你一定係死硬嘅，即係呢個等於係中槍咁樣中嘅，其實係你條街嗰度行嚟行去，你樹木啊嗰啲乜嘢，其實你而家你防唔到風㗎啦，你預咗係周圍飛㗎啦，其實係嘛？你街裏邊嗰啲垃圾啊又係啦，咁所以即係。你真係當打仗咁打㗎喎，其實尤其你見到日本，喂，佢連樓都可以再冧喎， 咪揭頂呢啲好正常㗎，真係。 咪日本嗰啲佢本身係木製建築嚟㗎嘛，係講 揭頂所以咪 講緊嗰個問題就係 唔係啊？佢係高樓大廈。 唔 係佢唔係話一般嗰啲建築啊， 唔係佢本身嗰啲建築咧都唔係貨你颱風用。喂，日本你講緊，喂好話冇聽，兩年先一個風， 係 喂佢唔慣嘅，係唔慣嘅， 佢係地震，佢係房地震。 係啊，佢十號風球仲送外賣嘅，外賣仔啊行架電單車推唔到行前， 係 不過大家睇到噶嘛，冇辦法㗎，其實真係。唔系香港人竟然冇救嘅打風， 唔系，不過我覺得樣衰咯，即系你諗下啦，你話港珠澳大橋又好，即系高鐵又好，喂，都未啟用就吹爆咗啦，大佬，即系呢個係好 唔系吹唔吹爆我哋呢個節目未知，我哋咁樣講，我哋咁樣估啫。但林鄭唔系林鄭月娥煞有介事，佢講呢個颱風好勁， 八號啊，呢十一號啊，唔係去到 而家林鄭月娥講呢個颱風好勁，係十一號颱風，喂，搞到而家超級市場冇曬嘢賣， 係嘛？ 呢個就係真人真事。 咁大鑊啊，死啦！ 喂，如果真係呢個風咧，到時咧爆風球。又唔係好勁， 唔係但係港鐵都，但係港鐵都刻薄喎。你唔知其實高鐵咧，佢有好多外判員工咧，即係嗰日都要照翻工嘅。其實係 我唔撚使出，唔撚使做啊！而家嗰啲建築工人真係話個薪金暴升啊嘛。 咁你講翻又講啦，而家啲咩藍領咧，真係好 Q 慘啊！因為咧，佢係引入咗咧，我懷九成係引入咗內地嗰種人臉識別系統啊。即係你而家即係因為早前咧九巴咧，佢就話即係有咁多事故啊嘛，又話即係瞓唔夠又剩啊嘛。佢而家就係喺個車頭裏面有一個 detector 你有冇眨眼一秒，即係一個分鐘裏面眨幾多次眼咧？喂，然之後響，即係然之後 warning 喎，大佬。咁你知你工會咪屌到撲街啦，係咪先？ 咁即係咁你有冇眨眼？你做呢個節目？ 唔係我做呢個節目。 叫啲聽眾數我哋有眨嘅 咧。唔係啊，因為我哋有個聽眾啦。 到時候 你因為我哋有個聽眾，即係喺度即係睇緊我哋啲面部表情啊咁樣，然之後做分心理分析，好好笑喎。 咁啊唔使睇熱氣功啦。 咁啊，其實搞到咁，不如我哋直接刪鬼咗呢個網路過啦。 唔係刪波冇用嘅，你要刪 cam 先得。 喂，咁唔系咁嗰个系咪心理学家嚟噶？ 唔知啊，即系总之我见到最近有一个网友咁样啫。唔系，但系 anyway 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喂，你港铁又未通车，你做咩有啲人喺度即系坐喺度啊？系咪啊？不过佢就话有个窝，佢唔知即系呢个港铁啊李胜基咧就话咧，佢而家佢话直情啦，有个窝松喺度啊，即系严阵以待啊。 嗯。 啊，咁如果到期时咧，即系佢系当真系当打仗咁打噶啦。 话佢以往嘅九以往嘅地铁啊，即使遇到咁多嗰啲风灾咧，佢哋系唔会咁样做呢啲咁嘅宣传。 会唔会停驶咧？咁地铁真系如果咁大风， 咪以前都 减班次咯， 唔停噶嘛，以前爆风球都唔停嘅地铁， 系减班次咯，即系个班次会疏咯。 巴士一定唔开啦，船一定 唔开啦，船唔开啦。 系咁，但系真系今次真系要留意下呢啲。 系啊， 咁真系吹，咪真系吹得太劲啊！呢次系林郑月娥吹出嚟，吹得太劲。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大家都即系唔系话咁兴奋啊，话约埋一齐打麻雀啊。 唔系，但系问题你近呢几年你讲紧饮食业咧，即系你出街望下咩吉野家、老乜啊知噶啦，即系八号风球都 照开噶， 照开噶，好黐线噶。喂，但去到今次呢一个风系咪都继续咁样叫班员工真系挨啊？我觉得真系收埋人命 噶， 其实 系啊，收埋人命噶。你讲你真 系 讲 啲咩？保安员有1.5倍人工就冇得休息噶啦。 系啊， 系。 总之而家就54蚊卷胶纸啦。OK， 我就打算唔贴噶啦，54蚊卷胶纸。吹烂块玻璃先算啦！ 有乜鬼嘢都炒啊嘛，香港人。 喂，咁啊，喂，今日揾阿柳 Sir 上嚟啦，喂，难得揾到你上嚟，都要讲下贸易战啦。我哋转头翻嚟讲。 转头翻嚟讲，好啦。我啱啱讲完嚟，再讲多次。 好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